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惊心动魄，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维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十五回大结局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周俊良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简伟安、曾永强、朱曼子、莫家驹、蔡雅阁、杨丽仙、温泉、欧永汉等联合播出《透明光》第十五回大结局，现在开始。 有普多，我哋两个都系伟大嘅刀手。头先两把刀一碰，竟然两把刀一齐跌咗落地添。你嘅功力都几厉害噃，我好佩服啊！ 韦先生，你先至系伟大嘅刀手，而且仲系真正嘅一流武术高手，我佩服就真。 各位，我同尤普多今日嘅比武只系打成平手，尤普多仍然是你们族中一流的刀手。 好嘢！好嘢！ 韦先生你好。 诶，族长，点解你向我行礼啊？族长你好。 其实你唔使向我还礼， 我哋中国人好讲礼貌。 嗯，韦斯理先生，我代表我哋嘅族人欢迎你。你是我们的贵宾。是的，你千辛万苦地来到沙漠，我相信不会单纯是为旅行的。 没错，我是来找寻一座失踪的金字塔。 啊，真是？ 族长，我还是韦先生的响道。 嗯，本来这里有一条地道可以通去这座金字塔的内部，这个秘密只有我哋啲族人先至知道。不过，既然你哋两个都系我哋嘅贵宾，咁我可以带你哋去。 咁今晚就去啦。 不过，地道嘅秘密，希望你哋唔好讲俾人听。你哋明白我嘅意思吗？ 得，我应承你。 仲有，呢条地下通道，因为几千年来都闭塞喺地下，所以入面充满毒气。 艾柏，我哋带咗防毒面具同埋所有装备㗎。 我哋一阵去营地攞就得㗎喇。 咁就得。仲有啊，记住带埋电筒同埋红外线观察器。因为今晚我哋就会将透明光嘅秘密发现，而黄燕同埋燕芬亦都有可能恢复原形㗎喇。 介柏，你在哪里啊？ 我在你后面啊。韦斯理，条地道去到尽头没啊？ 嗱，你帮我用支电筒照住前面看看。 哦，看来我们已经到了金字塔的中央了。哦，这些是什么来的？ 是石棺材。在金字塔里面通常都会有这样的东 西。那怎么办啊？ 呢度净系得呢一副咁嘅石棺材，冇办法啦。为咗要找寻透明光嘅秘密，打开佢睇下。 打开佢啊？ 你惊？ 唔系，惊咩啫？嚟， 啊， 嘿，得啦。 入面啲系咩嚟噶？ 唉，真系嘥心机。原来喺石棺材入面仲有副铜棺材噶噃。韦斯利，咁我哋点啊？ 有咩点啊？打开埋呢一副铜棺 吓？ 你好易嘅啫，见唔见啊？铜棺两边都有个掣嘅，我谂就系开铜棺嘅掣嚟噶啦。想开佢好易嘅啫。 好啦。啊！僵尸啊！ 唔系僵尸，系木乃伊啫。嗯，系一个好普通嘅木乃伊，冇咩陪葬品。算啦，我哋都系行入啲，睇下有冇其他发现啦。 嗯。韦斯利，呢度有道石门喎。 嗯，系噶。等我推下，睇下推唔推得开吓。 推开咗啦噃，不原来呢度仲有间石室噶噃，金字塔嘅建筑真系充满神秘感。 大伯，唔好讲咁多，入去睇下。 呢度有啲嘢噃， 系啦，我哋揾到啦。 都怕是你要找到的东西来吧。喂，这里还有个大箱啊。喂，韦斯利，是不是又要打开它？ 韦斯利， 为什么 打开这个箱有两种可能性，一种就是透明光，一种就是反透明光。 哦，那我们都是不要打开它好过了。 那就不是了，怎么都要搏下的。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变成透明人，那就做透明人吧。来，打开埋佢。 啊， 你系咪惊啦？惊就行远啲，等我打开佢啦。嗱，我开噶啦。 啊，哇，成间金字塔都光晒啊！喂，韦斯利，呢啲七彩嘅光系透明光定系反透明光？ 你自己话咧， 呢啲光嘅颜色咁靓，一定系透明光啊！ 我就认为唔系啊。嗱，我哋而家。已经被这种七彩的光照射了这么久，但是我还见到你的样子，你没有透明到吧，那就证明这些不是透明光，是反透明光。好，等我删回那个箱先。 韦斯利，我们出去了。 好啊，走吧。 点啊，两位贵宾，你哋发现到啲咩啊？ 我哋真系顺利，族长，今次能够咁快完成任务，完全得到你嘅帮手。 哦，唔好咁讲，魏先生，呢次你哋能够揾到你哋所需要嘅嘢，我都戥你哋开心。尤普多话，好多谢头先你不杀之恩。 哦。好多谢费沙族长俾我哋通过地道，去到呢一座已经失咗踪嘅金字塔。如果唔系，透明光嘅秘密就永远冇办法解开。 嗯， 而我嘅两位好朋友黄燕同埋燕芬，想变翻一个普通人，亦都冇可能。你睇下，呢个大箱入边就藏咗反透明光。 哦， 今次我韦斯利终于都大功告成啦。 唉，韦斯利。而家你既然揾到你要揾嘅嘢，我哋都可以喺度探翻下先走都未迟啊！ 啊，我几乎唔记得咗添。 哦，唔记得咗乜嘢？ 仲有三个礼拜。 咩三个礼拜啊？ 系，我真系几乎唔记得。黄俊话过俾我听，仲有三个礼拜，嗰座古庙就会俾嗰啲水浸过晒。 哦， 我哋嚟咗呢度已经有一个礼拜，如果喺两个礼拜之内仲去唔到古庙嗰度。黄燕同埋燕芬就冇办法变回原形噶啦， 休息一下都唔得啊！ 费沙族长， 嗯， 对唔住，我哋要告辞。 哦，好好好，我哋啲族人永远都欢迎你。 再见， 再见。 翻到嚟开罗，第一件事就系打个电话俾王俊先。不过估唔到翻嚟开罗，竟然要成十几日咁耐。咦，快拍！ 哦， 你执咩？ 系啊，卫生，我唔理你有冇机会救翻你啲朋友，不过翻到嚟屋企，你都系支埋啲人工俾我，因为我都唔想留喺呢度。 点解你咁讲啊？我虽然系你嘅雇主，但系我同你都可以做朋友。 卫生，老实讲啊，本来我都系唔想走住嘅，只不过我硬系觉得 我同你缘分已尽， 可以咁讲啦。 咁好啦，我都唔留你，我俾埋啲人工你吓。 啊，唔该。咁祝你好运啊！ 嗯， 拜拜， 拜拜。艾柏都算得是个怪人，不过今次如果不是得他帮手，我可能找不到那座金字塔。其实回到酒店最舒服就是在床上睡回觉，不过都是无谓拖啦，给个电话王俊先啦。他当然等我等得很心急。点解电话唔通嘅？长响都有，唔通王俊改咗电话？唉，照计冇理由嘅。啊，打个电话去电话公司查下先。啊，喂，电话公司啊？ 系。 我想打电话去人工湖嗰个地盘，揾总工程师王俊先生。电话号码咧就系4683-12336。为什么电话不通的？ 咁啊，等等啊。喂？ 哦，喂，啊，点啊？ 三，人工湖工程已经完成咗啦，地盘嘅电话改咗啦。 咁我应该打去边度啊？ 等等下，你想揾王俊先生系嘛？ 啊，系啊。 我帮你接线啦。 哦，唔该你吓。 喂，边位啊？ 哦，喂，王俊啊。卫斯理啊，乜你改咗电话咩？ 你系卫斯理啊？ 系。喂，你做咩啊？ 卫斯理，点解你咁迟先至翻嚟噶？ 迟？三个礼拜啊嘛，今日先至系第二十日，而家翻到嚟系啱啱好啦。 卫斯理，迟咗啦。 啊？ 埃及政府因为上流嘅水灾死咗好多人，所以临时决定提早将人工湖储水嚟疏导洪流。 咩话？咁嗰座古庙 冇啦。已经埋咗几十公尺水底下边。 我即刻赶嚟。 卫斯理，你嚟都冇用，就算系抽干啲水都要几年时间噶。 咩话？ 系啦，卫斯理啊，你喺沙漠度有冇发现咗啲乜嘢？ 有啊，我仲带咗另外一个装有反透明光嘅古箱翻嚟，可惜啊，间古庙已经浸咗喺水底。 卫斯理，冇办法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你都是带着这个反透明光，看看除了在古庙之内可不可以救回我弟弟和他未婚妻燕芬。 好了，那我即刻回去，拜拜。 拜拜。 王燕，燕芬，王燕， 卫先生，你回来了。 啊，你们在这里？ 是啊， 我已经找到替你们复原的方法了。 真的？ 嗯。 你不是骗我们吗？ 我不会骗你们的，是反透明光。 啊？ 不过还有些麻烦。 什么麻烦？ 是的， 是这样的，这种反透明光要在古埃及建筑的古庙里面才会发生作用。如果一离开了古庙，就会变成透明光。当初你们之所以变成透明人，就是因为这种光已经离开了古庙，自自然然就变了质，所以 那你可以带我和燕芬去那间古庙道，那就行了。 本来就是，可惜因为你哥哥的水利工程已经完成，现在那座古庙已经埋在几十尺水底之下。 咁 我们不是没有希望？ 不是没有希望，我们可以想想办法。 什么办法啊？ 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制造一间布置到好像以前的密室，里面的设计学足古埃及的建筑，那就行了。 韦先生，咁我哋而家点啊？ 系咯， 嗱，而家你哋着翻啲衫先，我哋一齐离开呢一座荒岛，喺我屋企站住。只要呢座密室一布置好，你哋就可以回复原状。你哋信我，放心。 我系咁望啦。 嚟，着翻衫，跟我翻去先。 哦。 先生，你翻嚟就好啦，真系难为我做管家。我最怕就系嗰啲白骨精嘅嘢噶啦嘛。你招呼啲咩人翻嚟都好啊，你都唔好。 蔡伯，你喺我离开之后，唔系替我去荒岛度供应啲食物俾佢哋嘅咩？ 系，不过我次次去一放低我就走噶啦。哎呀，你啲咁嘅嘢见过一次就怕啦。唉，而家你仲招呼佢哋翻嚟住添，真系想谋杀我咩？唉， 蔡伯，其实见惯咗都唔系咁恐怖嘅。 唉，好在佢哋都着晒衫，得棚骨咁喺屋企走嚟走去，咁就算明知佢哋唔系白骨精啊，哎呀，都系唔知点啊，真系。唉， 你放心啦，好快我就可以令佢哋变翻一个普通人噶啦。 咁希望啦。 啊？喂？啊？咩话？密室已经布置好啦。得噶啦，尺寸细啲都唔紧要，最紧要似。好，我喺半个钟头之后即刻去到你嗰度啦。得咗，准备好啦。王燕、燕芬，你哋可以出发未啊？ 我哋喺度啊。 系啊。 哦，你哋出嚟先啦。 我哋唔够胆出嚟啊。 点解啊？咁耐啦，仲惊？ 你叫蔡伯行开先啦，我惊吓亲佢啊！ 出嚟啦！你我惊咩？真系，哎呀，唔系啦，哎呀，真系当我怕咗你哋啦！哎呀，我行开啦，我行开啦！ 出嚟啦！我哋要去我设计嘅密室嗰度噶，啊，几乎唔记得带埋个箱添。 这间密室是假照古埃及的建筑，里面的石头都是由埃及运来的，不过在金字塔里面气压比正常的气压低了很多，所以你们在入去之前要带上氧气筒。 嗯，麻烦你啊，张技师。 这间密室小就是小一点，不过都可以容纳到两个人的。 你们两个谁入去先？ 我先啊。 那好了，带了这个氧气筒。 哦，得了。 燕芬，到你啊，使唔使我帮你收？ 唔使，我自己得啦。 嗯，你听住，一入去之后，我哋就会将入边嘅气压改变，然后你哋就可以喺入边打开呢个鼓箱，里边嘅反透明光就会发出七彩嘅光芒，令你哋回复原状。当你哋变翻原来咁嘅样嘅时候，你哋就敲门，咁我哋就会将空气输入。不过记住，出嚟嗰阵。记得删翻埋个箱。 哦， 好啦，入去啦，放心，唔会再发生任何意外噶啦。 望系咁望啦。 韦先生，我哋可以开始减压未？ 可以开始。 好。 差唔多啦。啱啦，啱啦。而家呢个大气压力就啱啦，保持住系咁啦。 得，而家啲科学咁先进，气压大小可以模仿到100%准确。 张技师，你估五分钟得未啊？ 如无意外，应该大功告成。 嗯。燕芬，王燕，点啊？得未啊？ 咦，冇咩反应喎。 再等下添，或者佢哋喺入边。回复原形之后 兴奋过头都未顶嘅。燕芬，王燕，燕芬，王燕，张奇先，唔系几对路啊？ 睇下，照计佢哋嘅氧气已经用晒啦噃。会唔会佢哋发生咗咩意外？ 意外？会有咩意外？ 我都唔知道，不过冇理由啊。 如果佢哋嘅氧气就快用晒，咁唔系啦，我哋即刻开门睇下啦。 好，向左转，再拉道门出嚟就得噶啦。 好啦，等我嚟拉啦。有反应啦噃，可以开门啦。两位，欢迎你哋。点解密室入边只系剩翻一堆衫？燕芬同埋王燕到底去咗边度？ 点解？ 你睇，那个古箱已经打开咗，咁即系话佢哋两个已经照过反透明光啦。吓？点解箱里边嘅反透明光会变成一堆灰嘅？王燕同埋燕芬去咗边度啊？张奇先，张奇先， 乜嘢？ 头先开门嗰阵，你有冇感觉到有人喺你身边经过？ 冇，冇啊！但系点解头先又会有人敲门呢？ 真系估唔到，萨柏族嘅透明光真系不可思议，神秘嘅埃及金字塔的确唔可以用科技模仿到。 喂，先生，从头先嗰种现象，只有两种可能性。 边两种？ 第一，就系呢一块发出反透明光嘅矿石，一离开金字塔就会发出透明光，但是在其他大气压力之下就会发出光和热，而黄燕和燕芬就在这种光和热之下氧化了。你看这一堆矿物还出烟，是不 是？是吧， 这一种可能性 我不希望答案是这样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岂不是……还有呢，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？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在刚才的大气压力之后，这一种矿物突然发出强烈的透明光，令到黄燕和燕芬同时变成隐形人， 所以他们因为这样而很害怕，那就除了身上的衣服，隔了很久心定了才敢敲门。而刚才我们听到那一声就不是氧气筒的声， 他我们一开门之后就走了出来， 或者他们对我已经没了信心，所以从此离开我，去过他们自己的隐形人生活都未定。王燕、燕芬，如果你们还未死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继续寻求其他还原的方法。王燕、燕芬， 《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》《透明光》第十五回大结局，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。